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以及内外强烈的抗议和谴责，3月1号开始举行针对我国的侵略性联合军事演习一事，3月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这次战争演习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包括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以及从海外增强的美帝侵略军兵力和一些仆从国兵力在内的空前庞大的侵略兵力投入。为此，将由美帝侵略军和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卡尔文森号等打击群以及核舰艇、核战略轰炸机、隐形战斗机和宙斯盾级驱逐舰等各种战略资产也全部投入。那些已经转移并部署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美帝侵略军的很多杀人作战集团和核打击手段开始机动，前往北侵攻击出发阵地。更为严重的是，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连他们所声称的每年一度和防御性训练的外皮都完全脱掉，而公然宣称这次军演的目的在于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并且力图加以实行。他们曾经公然发布将在今年举行的关键决心和突救联合军演中，把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四维作战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同时进行一场假想部署萨德的训练。这种玩火骚动是在美帝国主义者从去年底开始向南朝鲜秘密投入600万吨以上的弹药和装备，最近已采取措施，以紧急转移那些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家属和拥有美国市民权的停留人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更具危险性。谈话表明了我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原则立场，立场如下：一，既然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又在我们的眼前开始举行极其危险的北侵核战争演习，我国军队就将正如业已所宣布的采取超强硬措施予以应对。我国业已申明立场，只要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威慑在持续不断，不放弃在我们的眼前举行那些所谓的以每年一度为由的战争演习骚动，就将不断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我们向世界所公开的这一立场并不是空话。二，如果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由我国主权行使的领域迸发出一点火星，那么我们将立即开始毫不留情的军事对应。如果北侵战争演习的火星落到我们神圣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我国就将采取全部爆发出我国军民积蓄已久的愤怒的无情的报复应对措施。他们不要忘记，我国革命武装力量应有尽有，而且经常处于激发状态。三，那些追从美帝国主义者的对朝敌视政策而盲目参加这次北侵战争演习的势力也将成为我国军队的打击目标。我国军民所进行的反美对抗战是一个正义的圣战，为的是彻底消灭侵略的元凶和强盗美帝国主义者以及追随他的种种乌合之众。他们要放明白倚仗主子轻举妄动的走狗的命运一向是悲惨的。我国革命武装力量旨在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变本加厉的北侵战争演习骚动，维护国家和平与地区安全的超强硬应对是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的。我国军队将以正义的核宝剑无情地粉碎侵略者的核战争骚动，